也不忍心偷偷作怪。

回忆留给会痛的人，爱免不了悔恨，放下指纹，就懂慰问，恨错自己想否认，和解需要无悔的折腾，才算完整。很痛忍一忍，回忆留给会痛的人，下指纹就懂慰问，恨错等一等，前人也曾是对的人，爱就带上狂奔，青春的旅途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在平静的夜里，

爱会慢慢增加重量，想关上这城市所有的灯光，黑暗中专心闻你的发香。 若不计较，就一次痛。 在我预料，扰乱我平静的步调，怕爱了找苦恼，怕不爱睡不着。我飘啊飘，你摇啊摇，无根的野草，当梦醒了天晴，